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全新的周一的晚上，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喽。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在周一的晚上就是我们的旅行单元 哦。 对，一到上班第一天都会比较崩溃是吧哈？ 对于我俩来说，今天应该是周五， 对，就是该放风了是吧哈？ 对，因为我们俩从周五开始密集的直播，一直到周一， 哎、对， 所以呢，对于朋友来说，周一这个日子好像要重新投入到工作日的一周的开始，但是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可以放飞心灵的周五一样，可以出去旅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旅行放在周一来去做的这个目的跟原因所在啊！那是因为要馋大家才行。那怎么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旅行计划要去哪里呢？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点击下方的这个按钮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里边啊，我们俩以及我们另外两位嘉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颜值的情况，以及我们一会儿要跟朋友们去分享得到的我们旅行的目的地和相关的话题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当然了，除此之外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和易直播来关注一下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今天第一个时段首先要和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各自在旅途当中收获的美好经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有一些瞬间moments 啊，对， 会让自己呢， 就是、朋友圈嘛 ，moments， 对对对，日久弥新，永远的记在内心当中，有一小块田地给自己，就是每次朋友出游的时候一聊天就能说起来，哎呦，当时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的时候有一段特别美好的一个旅游经历， 哎、 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也希望我们边聊的时候，收音机前的您也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是的，那今天来我们还要先请出两位特别来宾哈，我们的座上客也要跟朋友们来先打个招呼了，来先欢迎一下来自于 TripAdvisor。猫头鹰这边的一位旅行专家，欢迎一下玉倩，田玉倩你好。 Hello，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啊，也是我们今天，哎，今天直播间里面都是高颜值的美女们。 当然了，尤其是那半边儿。 对，还有我身后图片里面这些。 哎呀。 我没有说你，你笑什么？ 我右手边的两位主持人颜值也很高嘛。 对，另外一位高颜值美女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这个佛罗里达州旅游局的代表，欢迎一下宋远远，你好。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请到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用各自的故事啊，来去讲述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 哎，怎么这两天跟美国干上了？ 不，因为这个事情咱们要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源头才行。 你知道，因为我昨天那期事迹， 对，你昨天聊的是 刚请了圣地亚哥和旧金山。 所以今天咱们要玩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好 啊，咱们要有一种 PK 的感觉，到底你会选择是故地重游，还是要选择重新出发？ 哎， 这个事儿。咱们得要从这个在8月3号啊刚刚上映的这样的一部神奇的影片，特别好看的影片《妈妈咪呀二》啊，叫重新 新出发来说起。 嗯， 这样吧，咱们就在节目这个聊天之前，咱们 PK 之前啊，对打之前，咱们来先看一个《妈妈咪呀二》它的这个电影的预告片。 好，一起来看看， 我们来去回顾一下相关的情况。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感受一把什么叫做故地重游，什么叫做重新出发。 哎。 I'm so glad you're here. I'm pregnant, but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by myself. Your mother is the bravest person we ever met. Look at my baby. Let me tell you how she did it, all on her own. Life is short. The world is wide. I want to make some memories. This dress might look very pretty on... You really don't know me at all, do you? I think we should stay here together. Well, I wish I could stay here, too. Turns out he's engaged. I hate it when they do that. I was cheated by you, and I think you know when. Look at me now. Will I ever learn? I don't know how, but I suddenly lose control. There's a fire within my soul. I never felt closer to my mom. She wasn't scared because she had me. We can't tell anybody else about the baby, okay? I just told Bill. And I told Harry. And I told many, many people.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Grandma, you aren't invited. That's the best kind of party, little girl. 嗯，这就是来自于《妈妈咪呀二》当中的电影的一段片段的一个节选啊，也是预告片的部分。我们看过了之后，真心发现这样的一个电影是有魔性的，也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旅行太重要了。 旋律还是老的好呀。 对，真的是这样的，这种老的旋律啊，这种哎，所以你要代表你的观点要出现了吗？就是要选择故地重游。 我肯定得选这个， 是吧？ 我就是一遍一遍再去一样的地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四位老人，不啊，咱们这两位老人和那两位年轻人，对，他咱们俩都选择是故地重游。那两位年轻人他们会选择故地重游以及重新出发吗？我们一会儿来去跟朋友们去说一说哈。那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啊，也要开启一个互动，你会认为？如果有一次旅行的话，你会认为想要去故地重游一下，还是要去重新出发？你要去哪里？你的一些理由又是怎样的呢？能不能跟我们来去说一说啊？告诉我们一下你这个理由。当然了，我们也期待您能够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点击直播间就可以来进入我们这里喽。那咱四位就准备先来吧，谁先来说自己的这个旅行计划？准备 他俩。 从哪儿来打哪儿去啊？ 对， 来先谁先分享一下我们今天。 可以，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开朗和喜欢欢乐的人，所以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最想让我故地重游的地方是佛州的奥兰多。因为我从小就是看迪士尼的动画片长大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在佛州奥兰多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 Disney World， 对，还有四个园，巨大无比，那世界上最大的一家了，是吧？ 对，因为奥兰多被称为世界主题乐园之都，然后那边聚集着全世界最棒、最大、还原度最高的主题乐园，所以去那边一次的话，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乐园一次玩一个遍，停不下来那种。对。然后，我先从那个迪士尼来说吧，就是迪士尼的话，就是 就是你见到迪士尼会找到那种小时候的感觉。嗯、我就是，嗯，他在迪士尼，他有一个还原的迪士尼的城堡，然后每天在迪士尼的城堡之前，就会有一些米老鼠的家庭，他的唐老鸭，然后 Goofy、嗯、对他们出来，然后。他们做那个玩偶都特别可爱，然后会自动的眨眼睛，然后配合他们的动作，然后会跳舞表演一些东表演一些场景，然后之后的话迪士尼的四大公主也会出来、 嗯、 然后就是各种的浪漫呀，各种的爱呀、 哎、 然后到最后 你看他小眼神 了 确定过眼神 我去了三次，每一次在那个环节都有人求婚、哦、 真的 对，就老外特别特别喜欢 是 吧 求婚吗 不 是你拒绝了人家好几次 如果在那边有求婚会感动死他应该、嗯、 他刚才描述的时候我以为是他被求婚 对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在奥兰多的这边的这个环球影城、嗯、还有相关迪士尼里面的一些照片吧我们来先看哪一张啊是看迪士尼那个还是迪 士尼 的 吧 这个城堡肯定大家伙都比较的这个熟悉一些哎呦呵这个因为图片太大好像有点虚哈、啊、没关系我们这个能看到这个轮廓所以能给大家伙更多的一种想象啊、 嗯、 来这是在迪士尼这边的一个 哇这不就是新天鹅堡的原型吗 就是啊就是公主的城堡、 就是、 对啊 对 新天鹅堡原型、 哎、其实提到那个环球影城我有两个嘉宾都讲述过在加州旅游的经历、 嗯、 他们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哈利波特迷、嗯、所以环球影城是有哈利波特一个主题乐园在里面 的对奥兰多的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特别棒就是它可以给你还原到从你还是一个不知道你是个巫师的时候然后直到你去九又四分 魔法学校 对然后去到对角巷然后穿过那面墙然后里面就是一个魔法的世界里面有古灵阁的那个精灵的城堡、 嗯、 然后有有银行然后里面你可以去那个魔杖店去选一根魔杖、 嗯、 然后那根魔杖你真的可以买哦买完以后在那个整个对角巷里面你就可以和对角巷里面各种建筑互动、 哦、真的呀、啊、 说你可以把那个灯点亮、 哦、 然后说 咒语、哦、是有功能的 对就是在那边买的魔杖 怪不得我们那些嘉宾说他们每个人好几只魔杖而且有一个人曾经说这个魔杖说不好的时候他说我买了好几根法棍我说什么 你要说对咒语然后比划对那个 魔法的形状然后那个对建筑就会有反应 哇、 嗯、这个 好好玩哦 对 就像之前就是前不久 TripAdvisor 也公布了一个就是全球最受旅行者欢迎的主题公园的榜单、 嗯、 那奥兰多的这个环球冒险岛就是排名第一的、嗯、 哎呀 就是全球游客最喜欢的主题公园 梦想 我想知道在榜上是不是很多环球影城就是分布的不同的 不同城市 它都很靠前排名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他都有一种幻想说哎假如我是剧情当中的一个 对然后能进入到那个场景 对 哎有欢乐谷吗 中国的榜单有欢乐谷 对吧 对 但中国的肯定有 我觉得中国 是要有的嘛 对我觉得在中国欢乐谷做的挺好的 北京、上海的 还有包括长隆、 哦、长隆挺好的 这种主题乐园的东西 哎，话说我以前有一次啊欢乐谷做了一个西方的一个年轻人喜欢吓人节的一个夜晚之夜、 啊、 我当时约了一个女孩我们俩就晚上七八点就进去了里面他们雇了无数工作人员穿了高跷在衣服里面、 啊、 然后拿着假的刀在路上追你我的那个朋友真的吓得不行一脚就把他的高跷踹折、嗯、 那个人 这么厉害 就摔下来了然后后来被其他工作人员抬走了临走的时候还跟我的朋友说你怎么这么有劲儿啊 那这也没法投诉顾客游客呀、啊、是吧 因为真的有的时候 哎呦喂 那就说明他那个气氛造得很真 很对 对 对、 嗯、 对 我们要感谢工作人员们付出这样的辛勤的努力哈、 哦、还有一个段子 太不容易了 我另一个朋友在新加坡的环球影城、 嗯、 它里面有一个像是在空中悬起来的一个环节、 嗯、 其实当时是大家所有的客人在那个这叫什么一个车上啊是横排座 地理影院那种玩意儿、 嗯、 像那个飞跃这个东西、 嗯、 飞跃加 对它座椅就起来了然后呢所有的观众是横截面坐在这儿所以相当于你要是前后吧有安全感但是旁边人都只坐在你旁边的话你就感觉是一个人在面对一切、 嗯 这个时候突然空中就吊着一个人他就开始演一个女巫拿着这个扫帚挨个扫一扫这些观众其实环节就过去了、 啊、 但我那朋友胆儿特别小当那个扫帚扫上他之后他一把抓住那个扫帚就开始吓死了你是谁你是哪儿来的就开始嚷 嚷了一会儿之后，你就听那个演女巫那个人说：“你别摇，你别摇，你别摇，那个我马上就掉下来了，你别摇。 ”女巫已经演不下去了， 他是掉了威亚在空中。他你不要摇，不要摇， 太不容易，稍微职业呀！我的天哪， 我就所以说现在就这种的主题乐园，说明他真的做的很逼真，无论是在舞美啊、场景，还是整个的气氛的渲染上面， 就是想给人一种故地重游。 对， 可能你看过这个书，看过这个电影，然后你就去那，我就给你个真的东西， 没错， 就是远比例复制的。 哎，真的是。 然后在那个对角巷里面，可以是黄油啤酒，真的买黄油啤酒，然后买魔杖，选好你的巫师袍，然后之后呢，你就准备开学。然后它真的有一个特别大的火车站，那个火车是真的火车，就真的会从一个园区开到另外一个园区，然后你会排队进九又四分之三车站，然后会体验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些车站里面的东西，对对对，然后会上一个火车，然后那个火车就会拉着你，然后从这个地方，然后给你拉到那个 霍格沃兹 的魔法城堡。 哇， 对，然后下来以后你就会经历一些比较经典的，比如说魁地奇的大赛啊，就骑着扫帚四处穿梭，然后还有一些过山车啊，就都是比较上蹿下跳、魔法和刺激的项目。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体验性特别强的这种游乐项目特别的好，不是说我们就是走马观花，走那么一圈看一看而已。 哎呦，听上去这么丰富，我觉得一天玩不完，是不是得助理？还是要一趟一趟的故地重游？ 故地重游需要。对，看来 去年去过那个洛杉矶的那个环球影城，然后当时那个里面也有一个哈利波特城堡的项目。 对，那个更新一点点。 对，但是没有， 第一个是在奥兰多， 应该是没有奥兰多这个这么丰富。 对，它没 有 那么大， 它只是有一个城堡里面那个4D 过山车，室内过山车的项目。 它这个奥兰多的这个城堡只是一部分，然后它外面还有三个大的区域，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对角巷魔法世界的入口的区域，然后之后那个火车的全体验其实就是旁边有个全息的屏，然后会演绎一些模拟一些在火车上会发生的事情，人给你贩卖东西啊，然后会碰到其他巫师过来怎么样啊，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城堡也是一个园区，然后上面有那个禁忌的森林，有城堡，然后再往外一点还会有那个霍格莫格尊，就是他们周末可以去放风的，去买东西。 全户啊，真是。 对，所以很大的一片区域， 在这个区域真的 很真，对， 真的再现了这个电影的场景。 没错， 妈妈咪呀， 好想去。是不是找我爸爸？我要找我爸爸。 这个我看过《蓝精灵》嘛？ 不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电影 不是看到警长吗？ 不是找蓝爸爸吗？应该是。 你找他们的共同点啊，一个叫妈妈咪啊，一个叫咪咪流浪记，他们是不是一个人？ 我这个梗可是硬凹的呀，让我是刮目相看啊！ 是不是 主持功力又上涨了不少？就是 他们从字面意思，还有从情节，感觉他们是一个人。这么多年，我才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原来咪咪流浪记的原型是妈妈。妈咪这 哎呀我的天哪，你还没有说什么，哎呀算了，我不要说下面那个梗，我觉得他会冷场。就是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这种景点，包括为什么要会去故地重游以及重新出发吧。来那个 园，然后还有就是迪士尼有一个全新的园区，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阿凡达的世界，它也是一个就是你看完电影以后你去那儿有一种啊故地重游的感觉。 对， 就是它会模拟那个漂浮的山脉，发光的雨林，然后晚上的话就真的是雨林然后发光，然后有一条河，河上面有闪闪的就纳美河，然后你会坐一个船然后在那里面游玩，是不是 这种 像吗？ 就这种的，哎呦，这个图片我今天是怎么搞的？我觉得我应该要道歉，因为这个可能在转格式时候我把图片弄得不太好哈，非常向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抱歉。当然，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应该来到时候给大家去展示下更加清晰的照片。 里面轮廓可以看到。 对，一个锋利的船在这个河里面可以这个跑的感觉。 对，这是一个佛州比较有特色的项目，因为佛州很大的面积都是沼泽地。当时的时候是说华特迪士尼先生一去从天上看下面全都是一片荒芜，然后大部分沼泽地，说这块地方超级便宜，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建造一个我自己的帝国，对，我自己的梦。对，然后慢慢就发展起来，但最初是很大的沼泽地，从佛州的中部一直绵延到最南部，然后所以就是在沼泽地上有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就是风力船，因为沼泽地嘛，下面肯定盘枝错节的，会有很多草啊，会有很多植被，对，所以呢，它的动力系统就整个就在床的上面，然后一个大风扇吹着你往前走，然后就你坐在上面的时候，就是声音有点吵，说实话，但是你会戴个耳罩，然后就两个人戴着耳罩坐在船，可以随便坐在船的最前面，然后那个船就会像那个 飞一样，就一直在草上贴着草地，对，就往前走， 好神奇啊， 草上飞。 然后每一个船的体验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一个船长，那个船长会有很多的就是植被和动物的相关的知识，他们一般都是爱这个学这个、 嗯、 对。然后因为每次你坐那个船，他给你介绍的东西讲的内容其实都不一样、嗯 他 会带你 想什么说什么来，对 对，他会带你去找这个沼泽地里面的短吻鳄， 哇， 是一种比较可爱的小鳄鱼、 嗯、 对，然后也有大一点的、嗯、然后还会带你去看各种的鸟类啊，然后湿地里面的生态啊什么、 嗯、 然后最刺激的是有一个夜游，就是你可以在晚上漆黑一片，像那种生态的地方漆黑一片，然后这里面会有鳄鱼，你会听见一些声音，然后 想导带着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坐在那个船上 Safari 的那种、哦、 对对对对， 有点吓人的感觉、啊、 是吓人， 这算是 特别 刺激，要挑战一下， 特别刺激。我之前踩过一个博物专家，他就说夜间的雨林丛林也好，比与你原想的那些生物要多的几倍、 嗯、对对 对, 对， 比如说白天你听到的叫声，比如说是十这个数的话，那夜里其实是100， 嗯，包括花都会叫， 嗯，对， 树也会叫， 你会发现树和花在聊天，咱们是把这个人吸进来还是把那个吸进来。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吧，那个庆典小镇是什么东西，能帮我们来去说一下吗？ 今天我好像是冷笑话王。 庆典小镇是在奥兰多周边的一个区域，这个也是迪士尼打造的、 哦、 按照梦想中的城市的样子建造的一个社区，就这里面有规划的步道，然后房子都是那种就是彩色的、 嗯、 然后特别宁静特别唯美的，然后一片湖，然后有可以骑自行车，然后呢还有森林间的一些栈道，就那边嗯，言语很难表达它的美，那边特别受欢迎的项目是、嗯、就是你可以租一辆自行车，然后从那边然后骑一圈，对，边骑边逛、 哦、 那边可以住吗？可以住在那边吗？ 那边有少量的可以住的房子，但那边的房价应该是当地最贵的，对、 嗯， 因为毕竟是一个梦嘛， 对， 嗯， 可以住在梦里， 梦想之城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 能够体验一种就是在脑海当中可能会存在的城市， 嗯， 它就并不是一个繁华都市的感觉，它是一个小乡村、啊、 安安静静的， 哎，对对对，包括周边还有像度假别墅， 对，度假别墅的话是因为奥兰多紧挨着一个度假别墅之都，就是那个小城里面就是所有的是一个房产堆积起来的一个就是城市，就是它会有无数的度假别墅、 嗯、 然后这些别墅呢会被卖给不同的人拥有，然后那些人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打造和装修这个别墅里的样子，然后这个别墅呢他们会委托当地的人，因为这是个度假用，他们不是长期居民、 嗯、 就会委托当地的人就是给租给过来这边玩的游客，然后比较、 啊、 对，然后但是每一个别墅就都会有自己的独立的私家游泳池，一般是两层楼、 哦、 大概会有三四十，然后一个厅，就真的是一个很完备的然后随时可以住的美式别墅的样子、 哎、 然后它这个别墅区一般会提供就是你可以请厨师过来帮你做早饭中饭晚饭、 嗯、 然后就是可以就是全家人一起在一个别墅里面享受这就是正常在别墅里面的那种生活方式， 嗯， 对，特别特别 就是生活，什么叫生活，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 嗯， 就是真的把自己全身心都放松的状态， 听起来非常令人向往、 啊、 只要你能帮我上班，我每天都很放松。全身心我都 可以，你帮我上一个月我帮你上两天。 我以为你说你上一个月我上一个月。 来来来，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有一些房主就是他真的放了他的爱和他的心在那个他自己的房子里面、 嗯、 就很多有一些房子他都是标配嘛，就是装修好了房主就不动了、 嗯、 但是有一些他们真的就是灌注了他们的精力，比如说里面特别受欢迎的有一栋房子，它是环球影城退休的一对夫妇做的、 嗯、 然后他把他们对环球影城的爱放在那个房子里，每个房子就有一个主题，对，他搞一个小的环球影城在他的房子里，就一进去然后有什么台球啊什么，这就 每个房间， 对，每个房子，对对对， 嗯， 对、 这个、 然后有一个房子特别大，然后那个他的主人就把它搞成像白宫一样，就是它是连排那种，然后 啊，公司可以来这儿开派对， 嗯， 进去会迷路。 拿这样的房子当 Airbnb 有点舍不得哈。来继续，但其实在这个佛州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包括有这个肯尼迪航天中心，这边也可以来去作为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科学探索的目的地，是吧？嗯， 对，主要它是非常的独一无二，就这个体验只能在这儿有，其他地方没有，因为它是全球最大，它是真正发射火箭的地方。 嗯， 就是其实我们想象的发射火箭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频繁很多，就并不是那种好几年才发射一个，就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这种发射的活动，就是你可以在它的网站上查，然后有发射的那天可以到海边去看它 旁观。 对， 就是这个拍在旁边老远看着它，哇， 对，就飞对升空，它会有不同的活动， 这好酷啊，感觉哈。 对， 而且还可以看看这个海边的日出啊日落呀，啊，啥的啊，都完全没有问题， 特别唯美。这种就是在佛州的话会给你的一种浪漫的感觉，会让你有想再来故地重游嘛，肯定是你去的第一次要不就很熟悉啊，要不然就感觉嗯还缺点什么，再来一次啊。 嗯，来吧，那我们在这个时段还有两分钟时间哈，我们要起个小头，这个头呢就是马上一会儿田玉倩将会来分享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故地重游的故事了。我们来看上一张照片，这是自己在 Universal Studio 就是 蒙奇奇 的环球影城， 对，这是蒙奇奇环球影城，哎， 对， 对， 一会儿我们会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这个相关的照片哈。当然了，到时候我们也能够跟随这个你的脚步，包括我们的远远的脚步， 嗯， 一起去感受一把《妈妈咪呀》这样一部影片背后的这种重新出发的历程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网友 Angela 这个翟若凡，他说：“我希望重新出发，人生会遇到很多人，会遇到很多风景。如果你只是禁锢在原地，只是看过的风景，而放弃更多的风景，对我来说是不能够接受的。” 哎呦， 他认为应该是重新出发， 说的挺好的。 嗯，再来看像大命，他说：“妈妈咪呀是2014年在英国剧场观看的，那是秀吧，应该是 音乐剧吧， 音乐剧，对， 舞台剧。 现场很激动，当时还记忆犹新呢。当时还有这个一起陪伴的人一块儿去的，说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什么朱大叔， 哦， 对，朱大叔，对，但这是我们一群小东西，什么意思？他可能有点暗号。 大命是其实也是我的一好朋友， 哦，真的， 啊，对对对，嗯，他一直很关注你的节目，然后可能在你的那个平台下留言。 对对对，对对，嗯，一会儿的话，我们继续来感受一把重新出发以及永远在路上的状态。 好， 既然是我们的旅行嘛，就要从我们这一个直播间出发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进入直播间，或者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节目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的左右巡航 Stereo Go， 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一会儿见喽。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每周一晚上的旅行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珊。 哎，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重新出发还是故地重游的理论啊。这个理论是非常具有哲学性的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们，你在给我们留言之前，看看这个留言的内容哈。这个 Eric 他说呢，重新出发永远在路上。爱短发他说了，故意重游呢是心底的一番记忆，而重新出发呢是未知的期待，无需比较，都是新的方向，只需要感受一下当下的那一刻，路由心生的小意外和小确幸就好。又是小词儿使的哈哈。当然了，我更期待的是重新出发的挑战，更多的意外跟惊喜。他喜欢意外跟惊喜，他喜欢惊喜可以，意外就算了。 对呀、啊，这是很多旅行的人的一个目，就是怎么说呢，目的吧， 去挑战 旅行的目的。对，我每次去就是找刺激的。 对对对， 我要刺激，这谁说的？文松说。 会变得越来越胖。对，因为发现了很多新鲜的美食， 对， 去感受 牙签肉什么的， 牙签肉， 一吃吃半斤， 最多去一趟通州。就这么远哈、啊，来，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圆圆分享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故地重游奥兰多哈、各种各样的美好的记忆跟玩法。玉倩来跟我们说说看你的吧。刚刚说了一下这个也是环球影城， 对， 乐园这么爱玩啊。 对，延续就是刚才圆圆说的这个环球影城、因为我个人也特别喜欢环球影城。我第一次去环球影城是去的新加坡，就亚太区最大的那个环球影城、然后当时其实是跟我妈妈去的，因为我妈妈当时已经快60岁了，但是她还保持着一颗童心、所以她进到这个乐园里面，就我当时没有想到说她比我玩的还开心，还嗨。对，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整整玩了一整天，从早上开门的时候就进去了，然后一直玩到它闭园的时候才出来。 这么有瘾？ 对， 每个都玩遍了吧？应该 基本上除了一个最恐怖的过山车我没有敢玩以外，其他的项目都玩遍了。 对，其实新加坡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人到达新加坡以后的一个必玩之地、 对对对。 而且这里边我们可以看照片，因为有照片为证嘛哈。就是刚刚我们看到是2013年的那张照片，这也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玉倩跟妈妈一起去的时候，来这个你看，这是您冻龄吗？请问？就是2013年到如今都已经5年过去了啊，还依然那么的年轻靓丽啊！ 谢谢。 对对对，我说是中间那人。 哦，加速，太加速！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哎，这是在环球影城。 对。 那其实呢，我发现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在洛杉矶也感受过环球影城，就在2017年换地儿了。 对，去年去洛杉矶的时候，因为提前做了一些计划，看到哎那儿也有一个环球影城，那所以我们说再去一趟嘛，其实也是跟妈妈一起去的， 对。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还去自驾去了黄石啊，还有大提顿国家公园， 这一大圈。 对，然后所以最后回到洛杉矶就去了一下洛杉矶的环球影城，然后因为洛杉矶环球影城有一些跟那个新加坡不同的一些项目，所以也玩了刚才远远提到那个哈利波特城堡的，就光那个项目，因为就是排队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去 排。 对， 也从开园玩到闭园是吗？ 基本上是的， 你看看真是。 然后那个环球影城要更大一些，所以有的项目没有玩到，所以还留了一点点遗憾。那我想下次的话，可能会带妈妈或者朋友一起去奥兰多的环球影城，一定要多在那边玩几天。 故地重游的最大的理由。 所以其实故地重游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反复去某一个地方，也可以反复去某一个主题公园或者是游乐园这样子。 等2022年，咱们北京台湖里边开了，也得去看看这个环球影城。 天天故地重游， 可 以买个年 卡， 对，买个年卡。 天天故地重游，可还行？ 可还行？ 然后当时我们在洛杉矶环球影城里，就光《哈利波特》这个城堡这个项目就玩了两遍 啊。 因为当时第一遍玩上觉得真的是太刺激太嗨了， 刺激在哪儿？ 它那种动效吧，真的是让你融入场景中， 融入电影里边， 对，然后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害怕，但是呢，那个害怕中又充满着期待和惊喜， 因为它是一种魔幻的主题， 对，非常有魔力。 哈利波特这个主题乐园啊，特别的好。一定要去感受一把， 是不是用那个魔法棒夸一点灯亮了呢？有一刹那，我相信是我的自己的能力吧，就搞亮了。 平时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一些小愿望，你在那个环境下，你就觉得哇，简直像梦一样。对， 真是， 所以就真的不想出来。 来，我们再看看 有魔性的地方。 其他的几个地儿也跟梦一样的地方，很梦幻哈。 对， 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玉倩曾经去2014年和2017年分别两次去到札幌， 对 啊， 北海道， 包括有小樽运河和札幌大通公园的两张照片的对比， 对， 这个我觉得主题咱们做的特别的好，这样的一种感受特别的就是真实，能够让我们发现到原来这个地方是这样， 他看看是哪样。 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小樽运河，好不好？ 看一下2014年的 2014年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2014年我去北海道的时候，当时我是对自己一个人，因为北海道它的那个纬度有点高，所以当时是4月底5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雪刚刚融化，然后北海道靠南部一些城市樱花刚刚开始绽放，所以当时其实天气还是有一点点凉的，然后我当时自己是坐着北海道当地的那个火车，小火车自己转了一圈，然后因为每走到一个地方都是自己一个人嘛，所以觉得有一点点荒凉，有的特别是北部的城市，我就记得我有在往走那个地方，我从一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的时候，我没有赶上那趟班车，因为他那班车可能要2-3个小时才一趟，后来我当时在地图上查了一下，看起来距离不是特别远，可能大概1.5公里的样子，我说那干脆我就走吧，然后结果那条路是一个上山的一个坡道，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就吭哧吭哧走啊，然后寒风凛冽，然后当时那个路边还有那个牌子，就可能有什么鹿啊马呀、可能会出现，还要提醒你注意安全，然后当时身边也没有什么车经过，我当时就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害怕，但最终走了差不多40分钟左右，在凛冽的寒风中走到了山上的一个小的一个博物馆，对，后来这是我当时一个人就是游历北海道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当时到小樽运河的时候我就拍下了 这张照片， 对， 然后2017年冬天你又去了一回，照片也同样拍了一张照片， 哎呀， 同一个位置、啊，对， 还同样的蒙奇奇，怎么旁边多了一个呢？ 对，多了一个，因为2017年我是跟我的一个好闺蜜一起去的。 哎呦，我等了半天，等了一个闺蜜， 没有被求婚的场景让你失望了， 没有亮点， 真是的。我想的 下次准备一个， 以前都是蒙奇奇一个，现在变了，朋友， 蒙奇奇旁边多一个高飞。 对 我本以为 那个人杨福 那个玩具是他自己从小玩到大的一个玩具、所以他走到哪儿都带着那个玩具、 下次可以带高贵妃带贤妃带纯妃不要带高妃了好不好、带咖啡也行 咖啡太黑 咖啡可以到北海道当地去喝对、 我们看看札幌大通公园的2014年跟2017年的对比好了我更喜欢这张、就很美生活中的美 没错没错 它不是惊艳但它很生活 对、因为其实当时天气也不是特别好有一点点阴天但当时那个大通公园它道路两旁的樱花树樱花刚刚开始绽放感觉非常的好 美美的 对 而在2017年的时候是在一个晚上 对因为2017年的时候我们是冬天去的因为主要是为了滑雪去 你这去蓝港了吧人家 所以当时它有一个冬季主题的一个灯光秀算是 非常的就 是一个雪花主题 也很唯美很梦境的感觉特别像因为其实2016年2017年那个冰雪奇缘还是非常的流行的那个话题、所以那个 Let it go Let it go 可能让自己能够感受一把能够让自己变成冰公主哈 其实特别是在小樽的感受就觉得虽然时间隔了3年半但好像这个城市还像我当时来的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季节然后那个运河那个河道包括河道两边的那些仓库改造的一些餐厅啊一些小商店都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甚至我可以当一个向导去带我的朋友去游览因为他是第一次去 那赶紧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大家伙儿点评次数比较热门的这个故地重游的目的地都会有哪些好吗 对对对 你在你印象里边还要能够隶属一下这个名单吗 其实我们之前也从网站上的一些数据去看其实奥兰多还真的是被提及故地重游对最多最多可以说是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那边有非常多丰富的这种旅行项目不光是主题公园也有阳光啊海滩啊像这个还有航天发射中心这样的项目 对玩法 非常适合对整个家庭去或者年轻的情侣啊或者甚至是这种游学旅行的一些项目 而且它是在美国的这个东岸的南部这个地方、 气候非常的好 它是比较好的一个枢纽的城市有很多人去我相信很多人第一站去美国不一定比如他第一次去美国的话不一定去奥兰多可能会去加州可能去纽约之类的哈但是他如果说去过奥兰多之后他可能会一去再去因为他可能会拿奥兰多作为一个终点然后呢去往下到迈阿密或者再往西部到路易斯安那到新奥尔良或者再往北走到 DC 到 Virginia 再往上到纽约 哇这地理好棒 甚至还有 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我比较喜欢看地图对这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对 哇 甚至还有很多想通过那块因为它离南美非常的近 对 非常的近 然后到巴 想去看一看对 坐一下游轮呐、 我觉得就说着说咱们可以出去不用回来 了很明显就你到迈阿密甚至再往南基韦斯特那边的时候就有很多你看到南美裔的人然后只要街道上有音乐就人开始跳舞、 对 QS 那边更多人 对 跳舞的 情绪妈妈咪呀吗 来那看看过了两位的女生了来看看男生的故地重游什么样呗好不好 男生在哪儿 我来看看 我先回头看看 好我要给大家去看一个我就事隔一年2009年和2010年的两次不同季节去到尼亚加拉瀑布 哎呦 清 醒这个地方人家都是梦想清单的上重要的目的地人家连着两年去两趟 因为2009年刚好是赶上11期间这个枫叶正红不对应该对红叶正枫的时候啊然后去的时候2010年是在冬天的时候去的所以两个季节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来看看照片哈来看同样位置我拍的照片两张首先来看一下2009年的一月这个时候我拍到的美国瀑布 哇 和新娘面纱瀑布 这是拿单反拍的吗 这个是当时拿单反拍的 这是在就是美国这边还是在 加拿大这边、在船上拍的 OK 坐当时叫做那个雾中少女号游船拍的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同样的几乎同样的位置吧看一下这个2010年的时候这样一张照片 哇这个好美 一个就是冬天有雪另外刚刚那边是后边是绿树如茵的感觉 哎，这个景象其实不太一样 但都有彩虹 对对 哎啊，一个大一个小的景别就是 对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比较震撼一点的吧好吧这个震撼一点的就是2009年的时候这个在这个高处在高处俯瞰整个这个马蹄瀑布这个地方的样子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落差还是很大的但是在2010年的在冬天会发现 这个落差变了样子， 怎么更落差更大了？ 更大了，因为它感觉是有冰的这种衬托，特别的壮观。如果你 这个也是在船上拍的吗？还是在陆地上？ 在酒店的房间往外拍的。 哇，你住在旁边，哇，好高端。 旁边这个位置就是一家希尔顿酒店，然后这边在30多层， 专门是观景的地方。 请问你连着两年都是同样路线啊？ 同样的酒店，对，故地重游嘛。 对， 你真的是当时为了故地重游的吗？ 真的就是，而且我当时去他这个，大家看这样一张图片吧。能看到这个里面会有一些个 白天晚上不同季节 颜色， 是真 的。这个颜色其实它就会有一些个灯光塔往里边打灯光，那当时你就可以去灯光塔里边，就跟那个看管灯光控制室那个老人叫 Peter， 那第一次去的时候他那年是90，第二年他91岁。 天哪！ 然后第一 回他还记得你吗？ 他记不记得我不太记得，但是我很记得他，而且。他那个控制室里边就是墙壁上贴满了世界各地的来自各个地方的媒体的朋友的名片，然后我也当时我第一年我把我的名片也钉上去了，第二年我再去发现我的名片还在那儿待着呢，这种感觉特别的神奇。嗯，对， 好像时间凝固了一样。 对对对， 爷爷从来没有拿下来看一看， 所以也不记得他了， 无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观感啊，来看高空俯拍和这种的高空俯拍，就是在这个我在直升飞机上拍的。对， 哇，你还坐了直升飞机， 全方位的 套路 欣赏了这个瀑布， 包括它可以坐直升飞机看，走那个瀑布后边去看，还可以坐船看，这三个方式，所以这就是一种我觉得故地重游的一种乐趣所在，对我来讲是这样。 哎呦，我说他怎么在你们两个之后发言呢？就是。就攒一个底自己， 我觉得攒底的应该是苗山。 我这没有什么可攒底的，跟你一比，我简直太苍白了。 我想每次故地重游，我看你都在那吃，你看这， 这是最实在的故地重游的方式。 就在那这个，你就饭局， 不是不是，你要看刚才那张图片，就是吃螃蟹那张。 啊、这个啊， 你看后面那个德国记者眼睛已经， 他已经受不了了，是吧？ 记者好帅、啊， 这个人已经。他后来其实我拍完照片的跟我说，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词就是 no comment， 就是无语。 不知道怎么来形容你了。 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哈。这张图片也是你们这个几个小伙伴们一块儿。 对，这个是我在德国游学的时候，当时这个三个年轻厨师现在北京还挺有名气。 哦、他们是厨师 啊，刘鹏、刘鑫和赵宇斌，他们三个是现在啊很多很多餐厅的菜单的设计师，都是他们。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设计的餐厅可能超过30家，在北京啊。 那可是为什么你还依然在做主持人呢？ 然后 他可以去那些餐厅去吃啊， 做一些餐厅， 然后往后厨。 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探店什么的哈， 我现在就反正当时我在游学的时候，他们仨正好有一次发朋友圈说我们来德国参加科隆的食品大展。后来我说，哎，科隆离我不太远，大概坐2个小时火车。他们说来呀，等你啊，我们那个酒店有的是空房，我就直接晚上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带我逛了几天大展，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德国大展请了他们在舞台上有一个叫北京时间的展示，他们三个人现场做菜。然后 展示我们北京的美食， 展示中国菜， 中国菜， 比如说 大家都看傻了吧？ 对，真的看傻了。而且他们其中刘鹏那个厨师，他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创意西餐融合菜的主厨。 哎呦， 所以他其实做了很多低温慢煮手法的法餐，但是在当时， 别说了，我饿了， 对， 到饭点 了。 对，但是在现场其实有很多来自法国的一些食品的一个代理商啊，或者厨师，他们现场都看傻了。我记得有一个人在台下就说：“哎，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做。”还跟他现场在探讨，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这个西方人士，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餐，他们的印象中的中餐就是快餐。 对，而且哪怕 Panda Express， 没错， 哪怕刘鹏现场做了法餐，法国厨师都觉得惊艳到了。他说：“我们可能保守的多，但是并没有想到更多的创新和融合这方面。” 我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边这个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中国了以后。大多数都不愿意走啊，他说你中餐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谁要走啊，对吧， 太好吃了。所以我基本上在那儿每天都吃，跟他们一起，哎，还有一 慢慢变胖， 有一小插曲。其实的每天其实我在跟他们商量，哎，咱晚上吃什么呀，等展览逛完了之后 你就 但是在展览会里逛完，你会发现连走动的路都没有。 各柜台都品尝、哎。 不是柜台，整个一个馆，这个馆是巧克力馆，你知道什么概念？ 天哪！ 就是你一进去这个馆上面打着牌子，这一溜是新西兰的，这一溜是法国，这一溜是美国，这你一进去到最后的时候已经人家说求你尝一个，我说不行不行，没有地儿没有地儿了，求你吃一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呢再下一个馆、 哎、这个展是每年都有吗？ 每两年一次，全世界最大的食品展、 哦、普通的观众也可以去， 当然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哦、真的，因为它主要啊是一些展销会，其实给业内人士提供一些比如新的烹饪手法， 德国美食大集 对，哎，我再给你讲讲现场，有一个馆，它专门叫牛排馆，就你能想到，它不能管一个馆叫肉馆，因为这个肉，这个肉分类很细，在不同的馆有什么羊排、牛排、猪排，它在不同的馆里，这个馆就是牛排馆。你一进去之后，那些厨师啊毫不吝啬的一整片放在烤火上烤，然后问你要西冷还是肉盐，还是你们几个人点一个战斧尝尝， 几分熟？ 哦天，随意啊，你当时点，因为他们的厨师都很专业的。 哎呦。 所以天哪，你知道吗，他敢进博览会里开摊位，他的肉质是很棒的、 嗯、 通常在肉质里面提到 medium 这个级别，就入口即化级，然后在火上可能只就是铁板上可能煎一个30秒或50秒、嗯、就可以拿出来、嗯、哇嫩到爆，然后呢走到第二行 咽口水 走到第二列的时候就已经求你吃一口啊，不吃吃不了，我得出去了，这不行不行了，所以每天真的没机会出去吃东西， 会不会明年发现这个馆全是中国的人？ 那咱组个美食团吧， 真的可以。而且最逗的是，有一个都是半成品的一个馆，进去之后他们就发你购物袋、嗯、购物袋里面全是吃的、嗯、然后到最后我说不行不行，就背不动 托运回来给我们分分， 反正里面 尝一口，尝尝看看也行。 我说一个八卦，就里面那个刘鑫啊、 嗯、 他当时就是因为他带了一个双肩背，整个塞满了之后，人家发的购物袋又装满，他之后直接在门口叫了快递，然后就说直接运回北京， 就直接运回来。 但是他船运 可以拉一个拉杆箱， 对、 大号行李箱。 来吧，说说看你这个吃之外这个事儿，我发现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吃之外的事儿、 啊、 哦，这个 是 说一下， 这个是海岛吗？不是， 这是一个倒影，你可以看到这个海这个地方是奥地利、德国、瑞士三国一个交界处。 对，瑞士不靠海好吗？ 不，那半边 瑞士真的不靠海，那是湖吧？ 啊，不，这个是一个湖，但它连着海、 哦、 所以它是一个三国交界、 哦、 这是一个湖区叫 Bodensee 博登湖 啊，湖，对，还是湖， 对它、嗯，但是它最后是流、 啊、湖那边连的海，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这是一个三国交界点。 关键这个倒影，我感觉 这个倒影的原因 是个飞艇吧？这 对，哎，你怎么知道的？ 看样子很像这个飞艇。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齐柏林大飞艇， 真的假的？ 齐柏林大飞艇， 你都做这个了？ 我为什么做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 啊、 我游学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啊，曾经请了很多的评论家和评委参与到他们一个项目的评奖。 嗯， 结果天气不好，给他们付了门票之后，强行的给他们推走了，说你们回去吧，明天再来。结果连续三天依然是阴雨天气，飞行员说是不能起飞、 嗯、 所以他们完美的错过了这个好机会。但人公司说对不起，因为你们提前预约有优惠，所以不退这个钱、 嗯、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说好吧，还有两天就过期了，给你们给你们，然后我们就去做了一个。 哇， 这就是你们那一波人坐飞艇的 捡漏王。 对，捡漏王。 捡漏王， 我们这个飞艇大概能装大概能装11个人、 哦， 然后它很少。其实它现在规模不太大的原因是因为100年前有一个空难发生、 哦、 因为它当时扩张到已经能装上百人。 对、 嗯、而且呢从欧洲飞到美国这么远的航线飞一个月。 我天哪、 哦、 一个月都是在这个飞艇上。 对， 难以想象。 死掉吧，就是。 对， 除非上面有很多好吃的。 对，当时候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它价格也不菲，所以很多人当时因为有一次特别严重的空难事件之后、 嗯、 开始把这个飞艇按这个合理的标准和这个就装的人的重量啊什么的都有一些重新的规划和规格，所以现在这个是安全系数很高的、 嗯、 而且它和飞机最大的区别就是 慢， 你可以把上面的窗户打开 啊，对， 对不对？ 飘着的， 对 对，你可以开窗户、 哦、它相当于就是热气球上面加了一个舱，所以你就可以把窗户打开， 所以现在就是单纯的一个游览项目了。 对、 嗯、 大概是游览1个小时左右、 嗯、 哎，这个好挣，大概多少钱还记得吗？ 300多欧 一个人， 好贵啊、 哦、 这个好贵啊。 当时我拿着这个，因为我们下来之后一人发了个我们一个勇士证书、 嗯、 因为他之前要做一些培训，简单的 签生死文书。 对对，是签了的回来了。对，回来有一个证书。当时我在德国租房子的时候回去，我都给我房东看，我说你看我有这个，他就 很惊讶、 我以为他是觉得哇你好棒你有这个证书，结果他说、啊、这么贵，他说这么贵， 会这样的， 房租该涨了。 来吧，那这个我们小时最后的十分当中呢，我们来跟朋友们去看几张照片，这我来算抛砖引玉吧。 嗯， 因为呢这个故地重游这个事儿啊，其实刚刚我们聊的不少，那重新出发这个方面呢、嗯、也来看一下我们其他几位网友们的这个留言哈。 嗯， 像是冉冉他说了，要重新出发，叫做用脚丈量土地，用眼睛发现大自然的美好跟神奇，等等。我觉得我们下面的几张照片啊，能够体现一下重新出发的一种可能性跟需求，因为我们下半一小时啊，要来到这个耀月的旅行空间当中去、 哎、 我们要去感受一下在亚马逊河流当中，去感受一下秘鲁的这个神奇的体验啊、哦、那曾经因为我去年曾经去了一次秘鲁，我就抛砖引玉哈，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马丘比丘，但是它一个拿手机拍的， 哇， 这是一个主峰，然后马丘比丘的热水镇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会坐这个小蓝火车从这个叫做乌鲁班巴古城，然后一路开一个半小时到达马丘比丘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叫热水镇，然后呢再徒步上山去，在山顶你会发现有非常可爱的羊驼啊，有阿尔巴卡羊驼啊， 哇，不太一样的品种，长得不太一样， 有点像马的样子、 哦、 特别的可爱， 它前面那个腿怎么那么短， 它就是脖子很长嘛， 哇， 对，还有一只小羊驼，你看到没？ 看见， 旁边特别的可爱， 我也想要这么长的脖子， 你出去。来，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去感受一下秘鲁的旅行体验跟相关的计划了、嗯、那在这里呢也要希望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来去感受更多自己啊，到底是要故地重游还是要重新出发这样的一种旅行的选择。 对， 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让我们去呈现给自己，你的下一站会去哪里，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相关的安排，一个人给我们来分享一个目的地吧，好不好？下一站准备去哪里？ 开始陷入沉思，哎呀， 想去的地方， 圆圆，你不会又回到迪士尼？ 奥兰多是吗？ 嗯，下一站啊， 下一站天后， 下一站应该继续去滑雪了吧？ 滑雪， 冬天快到了， 对啊。 你通常去哪里？北海道还是？ 我在国内的话，基本上就崇礼， 嗯， 然后。今年打算好好的修炼一下，提升一下滑雪的技术、嗯、然后去更远的地方吧、嗯、我之前在、嗯、对、嗯、我之前在国外去过斯霍谷，就是在太奥湖那边、 啊、 东纳湖、嗯、 美国特别特别有名的这个滑雪圣地， 吉林有几个很不错的滑雪场，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风景特别好，就是山特别大，你能边滑边看，然后就每转过一个山弯都我去，然后就那种 吓死了， 你听见了吗？人家还边滑边看， 我这不行，对， 我眼里 不太行， 自然的环境下 对就美哭了，美哭了， 会很爽， 美 cry 是在滑雪场。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滑到最后就恨不得就把那个雪拿下来吃什么的， 那去阿尔卑斯山、 嗯、特别爽。 来，那玉谦呢？准备下一站去哪里呢？ 下一站我其实蛮想去土耳其的 哦、 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亚欧文化交融的一个地方。 对，这倒是。 你以前去过了吗？ 没有， 一定要去， 嗯， 一定要去， 是重新出发吧？ 重新出发 的。 嗯、 我当时带我妈去的， 嗯， 我妈快爱死那个地方了， 嗯，而且觉得那边也应该有很多好吃的。 对， 梁山下一站， 我要去。我也要去滑雪，啊、 我们可以一起去， 我们四个都可以滑雪， 你玩吧。 我非常喜欢嘎米什，上次只滑了一次，但是因为留的时间太短了，我下次真的想把这个嘎米什的滑雪，然后留的更久一点。 嗯， 那个楚格峰一直到来年的五月底、 嗯、 都是可以滑的。 嗯，好好好， 对，到了雪季了又。 对，下一站我的就是去一趟加州了，马上就要出发了。 哎呀， 我们这个视频连线回来好不好？ 哎呦，不要脸，不要脸。 好让人嫉妒 哦！这个人不但要跟我连线，还跟我炫耀，然后我一个人还要在这干活。 好了，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热情做客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哈。那么下面的一小时呢，也希望您能够继续锁定我们这里，来关注新浪微博一直播，锁定活力982以及公众号，马上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按钮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来看一看我们一会儿要去到的秘鲁的亚马逊河流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些神奇的探秘旅游方式，来感受一下更多的生命中的精彩。 I have a dream with a song to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我是苗珊。 那今天呢，我们两位特别来宾啊，两位座上客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耀月旅行的代表，还有我们来自于海豚号亚马逊河的代表，河轮的代表哈。可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种旅行的玩法之前呢真心很少见。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代表，一位格格，一位阿哥，欢迎一下紫薇格格和这个 志伟 阿 哥， 欢迎， 谢谢 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青旅耀月南美洲的旅行顾问胡紫薇，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秘鲁以及亚马逊这个目的地的一些新鲜的玩法。 那么咱们这个玩法就要听听看阿哥来说了，是吧？哎，那到底是个怎么个情况呢？先给我们自报家门一下。 OK， 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温志伟，作为这个秘鲁亚马逊雨林的海豚号河轮的代表，今天来参加咱们这期节目。 那我们现在要说说看这个亚马逊的哈，这个 亚马逊提到这个地方， 这个雨林， 我觉得大部分去那儿是喜欢户外和探险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吧，应该是比较喜欢的。而且作为我们这种，不能说我们，像他们这种小白一点的游客来说呢，有的人是内心是有一点抵触，觉得自己可能技术含量不够高啊，户外知识不够储备，不够丰富，不敢去，会不会？ 你算是说中了，因为我去年去秘鲁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导游是一位大姐，特别厉害，她当时带了好多团去雨林里边去的，然后她就说，我就太不愿意去雨林了，因为我去了太多次了，为什么呢？因为里边啊，太多多元化的生物状态了。他冷不丁呢就可能遇到一个新鲜物种，自己又没见过的，老得给人解释，他太累了，他没办法， 太累了。 其实雨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大家对雨林有一个概念，就是这地儿是一个特别艰苦，然后这个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儿。这个其实呢是咱们对雨林有一个就是第一印象，一个对，其实是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为对，因为是这样，的确去雨林，因为它的自然条件是特别这个原始的，然后各方面的这个自然环境啊，包括生态都是特别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咱们大家对一个目的地，因为有很多的未知，很多的不了解，所以有很多的惧怕。其实去雨林呢，不一定是非常这个辛苦的旅行方式，比如咱们今天要聊的这种河轮，它反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深度、特别精致，而且还是一个特别有品质享受体验的这么一个过程，一定会改变大家对雨林的这个认识。 太厉害了！那到底这个雨林该怎么玩法？我们慢慢来说啊。 Okay. 来，哥哥， 是紫薇，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大家对于雨林一贯的一些认识，一般都是徒步啊，一般都是徒步，或者说是就是在一些向导的带领下，在一些雨林里面徒步穿梭这样的， 对， 所以就会给大家造成像很热呀，会出很多汗呀，然后会有很多虫子、蚊虫这样的印象，对。但是正好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更加舒适的体验方法，就是河轮，因为河轮给大家解决了就是在雨林里面，因为陆地情况非常恶劣。然后解决了一种更新的、更舒适的穿梭方式，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就是体验的半径从徒步拉到坐船，这样整个您体验的感受就会扩大到很大，然后给大家的体验感也会非常的好。 就起码我们可以免受蚊虫叮咬这个事儿，是吧？ 我觉得首先就是路上的时间就会节省，比如说我住在一个酒店，我要参加这个从营地到这个猎游的过程当中，我肯定要坐车，因为雨林一般都不可能在市区里，对吧？ 对， 就很远。 对对， 但是呢，坐在这个河轮或住在河轮上的方便，就是它在穿行雨林的时候，相当于节省了我很多路上的时间。 没错没错，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在雨林里的旅行方式呢，总体来说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住在岸上，如果是住在岸上的话，那每天出来和回来这个都得要坐船， 对， 这样的话每天有一小半的时间全都是在路上的。如果住在河轮上的话，每天上午下午咱们都会出去玩，晚上我们也会出去玩，去找一些夜行的生 物，浪费时间。 对，平常我们休息的时候船一直在开，这个时效比是特别强的。 哎，这个好，这个好。因为其实说实话，能去到南半球，能去到这个南美挺远的，去一趟的话能够希望就玩深度一些。你像我这去年再去一回，我真心是觉得有点亏，因为这个时间短，任务急，然后的话全在赶路。你说你从利马开车到纳斯卡，哇，7个小时全赶路了一天， 对， 什么都没干啊，这废了一天，就等于说是。那坐河轮的话，体验一种雨林，这是东边，秘鲁东边这一侧哈， 就非常的有这种效率感。 而且对于喜欢有点探险精神的一些朋友来说，嗯，出去猎游一下转一圈回船上立刻可以洗澡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对对。 然后河轮提升我们雨林体验感非常大的一个点，就是从我个人的喜好上来判断，就是有空调。因为，对，因为亚马逊雨林里面的烙纸，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很多是不允许安装空调的，因为氟利昂会对雨林造成非常大的破坏。但是河轮就完全没有这个困扰，因为它的物资的上下船都是在远离雨林的岸边，在码头，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对雨林的生态有着非常大的保护作用。但是我们同时又能够感受到非常凉爽的生活环境，所以体验是特别 好。哎，这也算一种重新出发，对不对？ 对，哎，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河轮的线路是怎么样的？ 咱们这个河轮的线路是这样的，海豚号河轮这家公司呢，是整个亚马逊雨林地区，就不光限于秘鲁了。因为咱们如果一提亚马逊雨林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巴西，想到马瑙斯，因为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马瑙斯因为橡胶贸易那边的经济蓬勃发展，所以说被国内的客人熟知的话，一提亚马逊先想到巴西的马瑙斯。 对， 其实亚马逊雨林它的这个源头，应该说亚马逊河它的源头就在秘鲁，在我们这艘船的这个航行的线路当中，就是咱们这艘船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呢，会抵达亚马逊雨林、亚马逊河的这个源头，两河交汇，我们会看到亚马逊河的两条这个母亲河。它在秘鲁的北部呢，我们这个亚马逊的河轮海豚号河轮一共有三艘船，它有一共有两条线路呢，它分别是在这个一号船和三号船会沿着其中的一条河叫乌嘎亚利河，会沿着这条亚马逊河的母亲河来航行。然后我们的二号船会沿着另外一条母亲河马达宁河来航行，两条线路都是逆流而上，因为这个船体它的体积会稍微大一些，所以它的航行速度和这个逆航这个航行能力会比较强，所以说我们有能力能够进入到亚马逊雨林的源头地区，逆流而上去看很少人能够看到的这种更为原始然后更鲜为人知的这种景色。不管它的航行线路是在哪条母亲河上航行，我们看到的风景啊，接触到的这些动植物和包括能够跟当地的村落当地人有一定的接触，这个体验都是一样的。 哦，就是能够玩这么深刻的， 非常深度。 这样吧， 对于我们国内游客来说，如果想就是报名参加这样一条旅游线路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呢？有几种选项，还是一般都是一 还是说套餐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和海豚号河轮 Delphin 就是英文的海豚嘛 Dolphin， 这个河轮公司它是罗莱夏朵，就是全球非常著名的一个高端奢华品牌，它是罗莱夏朵全球认证的首家河轮，而且是整个亚马逊雨林唯一认证的一条河轮，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它的人员服务啊，包括船上的这个餐饮服务都是达标的，所以说它才能够进入罗莱夏朵的这个认证体系。 对对对， 那就是对于咱们客人，就是咱们自己游客想去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旅行套餐也是非常固定的，因为它的船期是固定的。 对啊， 三艘船它有两个行程，一个是四天三晚的行程，一个是五天四晚的行程。那每艘船不同的这个日期的这个行程呢，它在每周都有固定的这个顺序，比如说每周二出发，然后每周六出发，然后咱们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旅行时间和计划，然后来选择适当的这个旅行就可以。 这两个选项应该停靠的地点也不需要， 停靠的地点会就是基本上是类似的，如果是四晚的话肯定会比三晚行进的这个更深度一些，然后会玩更多的地方。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无论是五天四晚也好还是四天三晚也好，这个出发点跟回到的这个地方是 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是一个圈一个环游的方式。 对， 但是它会有同样的河流的部分会走这么一个回头路吗？还是说有 因为我们的三艘船呢，它的出发日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是每周日出发，每周二出发和每周四出发，这样的话它会在路上就是会错开，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就是迎面而去的时候看到对，就是我们另外一艘船可能会回来，就是不会相撞，然后就是在基本上是在这个游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只有这个船上的客人 他是同一条线路， 对， 同一条线路。 我知道你刚才问的是你想问从这儿起点一圈之后回来，还是从这儿去了然后 原路回来？ 其实 他可以说是原路返回，对，河道同一个河道， 折返， 对。 但是两岸的 观光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它其实在雨林当中不是说我们想的这种啊，是个运河呀，是个什么的、两岸的是有建筑啊，这不是一回事，它是融入到这样一个雨林当中的东西，你需要去慢慢探索一下，可能在树枝深处，在这个茂密的这个树林里头有些什么样的动物。今天有没有动物在场啊？对，有动物本物也在这里。对， 哎，说到这个动物啊，我相信就是既然是我们邀月选择的一个合作伙伴，一定是在品质上是有保障的、所以稍后我们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河轮上面舒适的设施。 对对对。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特别想知道参加了咱们这个河轮的游览的路一路上有哪些特别精彩的活动可以下船去参加。 你来干 嘛？那我先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体验过的哈。 对，两个印象非常深的，就首先第一个就是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徒步线路，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我亲眼见到了萌萌的树懒，然后再有一个是我亲眼见到了我最讨厌的大蜘蛛啊， 树懒就 是 那个。 Flash 对、 在节目里边不能学 恐怖了， 学完了一会儿节目就结束，你就哼哈哈哈三声、 而且真的是就是距离非常的近、就是我感觉就是我自己能亲身感受到，就是整个团队的工作人员都是带有着一种我是真心想向你宣传我的家乡，就宣传这片土地、同时我也想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前提下，然后最大的保存我这个这片土地的原始感和它的本身的生态，自然生态，所以他会尽量的去带我们看去这里独有的生态啊，动物植物，就比如说大蟒蛇、比如说蜘蛛、比如说树懒，但是同时他又会非常严格的遵循着一些怎么说呢，保护它的原则，比如说你不能去触碰它，你不能说看见很远处有一个动物你去拿石头去扔它之类的，对，它就是只是像你在就是你作为一个过客吧，作为一个游览的观众去亲身的去感受它，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亲自去亚马逊的河上钓了食人鱼，就是感觉因为以前只是在水族馆或者说动物园里见过那种牙齿很锋利的鱼，但是没想到这一次我真的亲身去钓它了。当然方式也非常原始，然后同时呢那个我们的领队也好，船长也好，会把你钓上来食人鱼攥在手里给你看它的牙 啊， 这真的是一生很难忘的一个经验。 哇，这还挺吓人的， 挺恐怖的， 非常有意思。 他把你脚坑伤一口，对吧？ 你看背了，小西、非常有意思。 不是阿哥吗？怎么变成背了呢？ 讲极了。 这个啊，这样吧，这个两位呢，这个是说了说体验。 对， 咱们呢，既然是可视化广播节目，那所以邀请了各位朋友们呢，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这个按钮，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当然，也可以呢，通过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关注“活力982”，看到我们的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啊，我们马上要看一个小片儿，这也是来自于这个亚马逊河流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豚号啊，这个河轮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体验的一个集合体，让我们去感受一把，通过可以看到的场景，给我们来先行代入感，到这个雨林当中去感受一把啊。 假装现在我们就启程出发了呢。 是雨林，来来来。 Discover the Amazon。这个能够看到在亚马孙河流当中，在雨林里边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河轮体验是这样子的啊，在三艘船看上去其实里边的设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的话我们觉得干干净净的特别的不容易，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这种在雨林里边的旅行方式太不一样。 对，其实以前我们印象里啊，出去猎游的过程是很辛苦的， 嗯， 而且呢一般这个雨林的气候都是比较湿和热的， 对对对， 所以呢通常对于户外的这个怎么说呢体验吧，很多人是心里有障碍，说也许我的户外知识没有那么丰富，嗯，或者是我觉得 这个来了一趟白来， 对， 啊， 环境又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也不够专业， 自己废在这儿。 对，但是刚才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首先感觉比较舒适， 嗯， 然后呢也会让我有更好的心情，有机会下船去体验周围的美景。 哎，你看这个在树林里边、雨林里边，你去行走的时候，那种小路旁边那个路。还有一些小的池塘里边，还有那种很大很大的那种睡莲，就非常的漂亮，而且你真的是回归到自然这个里边去了，就是地球之肺嘛，对吧？你在这个地球之肺里边，你所呼吸到这个空气应该是最最最纯净的空气的内容。而且我们会发现，其实你刚刚我们毕竟这个阿哥也提到了哈，罗兰夏朵，我觉得有必要跟朋友们做个名词解释。 嗯， 什么叫做罗兰夏朵？ 什么呢？ 就是它是1954年创立的一个集团，它是有550多个的这种地标性的酒店和餐厅以及相关的这种旅行机构去做的一个联合的协会，是能够在你当领略当地的文化浸润之下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独特，也能够让我们去体验人类历史长河的源远流长。而他们罗兰夏朵，他们一直在立志于保护当地的珍贵遗产跟环境，而且严格秉承着2014年11月份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宪章所包含的所有内容。所以说，像海豚号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个旅行体验，既然是收入进了罗兰夏朵的话，就肯定足够能够让我们体验到这种文化、自然、历史的交融的这个质感，而且又是环保的。 嗯， 刚刚我们在放视频的时候，咱们这个啊志伟还说了一下，这为什么叫环保？那能跟我们再来跟广大观众朋友们去说一下吗？嗯，来， 太好了。说到环保呢，其实也是海豚号河轮它一直在坚持在做这份事业和在发展的一个理念。首先从船的角度，我们三艘船，一号船和二号船，它整个船体的建设的这个装潢的风格都跟雨林是非常类似的。 嗯， 包括它的这个木质结构，它船的一些棚顶用的这个原材料都是取自于雨林，因为生活在雨林当地的这个原住民呢，它是会用一种当地特有的这种植物来建自己的草房子，这种草房它的密度特别大，特别的防水，防水性能特别好，所以我们这个船，尤其是二号船，我们只要在顶层这个休闲观景甲板是能看到这种用当地的这种植物来搭建的草棚的，就是有一种当地环境和社区的一种代入感。第二呢，就是这个船的这种环保理念，就是我们刚才紫薇也提到了，格格提到呢，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钓食人鱼游览活动的时候呢，这个自然向导会给我们解释食人鱼的一些基本的这种生理结构，但是在钓完鱼之后呢，我们主张的就是把这个食人鱼放生，因为现在不光是在秘鲁，比如说在巴西、在厄瓜多尔这些有亚马逊雨林的这种地区呢，进行不管是当地的这种任何一种形式的这种亚马逊雨林的游览，他都会带客人去钓食人鱼，但是他们的做法就是钓上食人鱼之后可以带走，然后回到酒店里去烹饪去吃。其实说实话，食人鱼它肉很少，而且吃起来很柴，口感不好。现在因为就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去亚马逊的数量是越来越多的，其实食人鱼是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它的数量是在减少的。 就食物链被破坏了可是不行的。 对，因为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其实本人是在秘鲁工作了有5年的时间。之前我第一次去雨林的时候钓食人鱼非常简单。 嗯， 然后我后来再去的时候呢，其实钓食人鱼而且是在特定的季节和特定的河段，你会发现非常难，因为它的数量减少的真的是非常厉害。 嗯， 然后海豚号河轮呢，它一直坚持的理念就是要放生，就是很多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它这个公司在运营旅游的时候，不光是要满足游客对于了解当地目的地的一个猎奇的心理，它同时还在这个 维持当地的一个环保， 嗯， 维持当地的生态，这是它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 太好了，所以说能够看到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未来，人们能够更好的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雨林的河流当中的旅行当这个过程去， 嗯， 而且它也是年复一年在进行这样的一种保护， 嗯， 这个可能跟其他的这种河轮不太一样啊，这是他们的独特之处。 而且我想知道，这个河轮既然到了一个特别的河道里面，嗯，不是每一艘船都有可能，因为刚才也说了，他们是经过认证的嘛， 没错。 我想知道，如果对于很喜欢户外或者很喜欢博物的这些游客来讲， 嗯， 专业性方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特别牛的向导？ 可以啊，可以啊。是这样的，我们三艘船上的所有的自然向导，他们都是本地人。 嗯， 他们首先呢，就是对本地的文化、自然生态非常了解。第二呢，就是这些自然向导他们的视力和听力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在坐着 千里眼顺风耳啊， 对，千里眼顺风耳，我们在坐着小艇在亚马孙河上巡游的时候，它可以非常清楚的听到现在叫的这种鸟是什么类型的鸟，然后可以在很高的枝头看到有树懒，它是二指树懒还是三指树懒都可以看到。 哇， 这个向导带客，就是带游客来旅行的时候呢，他会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的传达给我们的客人， 嗯， 所以说客人会玩得非常的尽兴。 都是英文的吗？ 是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因为船上的所有的服务全都是英文的， 嗯， 因为就是可能会对于咱们中国人去那边旅游会有一个语言的障碍。 我跟你讲，人不错了，起码还有英文，人当地没有那个西班牙语就不错了哈。 他们船上的这些自然向导英文都非常的棒，而且没有口音， 嗯， 我们作为他们的这个在中国区的独家代理呢，我们也是为中国游客能去那边更好的更明白更玩的更深度，我们也是做了很多自己的工作。我们在船上会给每一个客人准备特别完整的一份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 checklist。 哇，中文材料，啊， 对，我们会有中文、英文和拉丁文。 嗯， 然后我们在每次游览当中看到哪一个动物之后，向导会告诉大家，大家就会打勾。然后我们在三天或四天或五天行程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称哦 ，OK， 这次我们看到了3只种动物、 嗯， 4只种动物。然后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科普每种动物到底它习性是什么，来做一个复习。这个就是玩的会比其他的雨林的游览方式会更加的深度。 Gracias， 太感谢了，真是的。 都开始说上意大利语了， 西班牙语 哦，西班牙语 glass 也不是意大利语吗 ？glass 那是西班，那是意大利语 哦，能细微的分出区别。 咱们做旅游节目嘛，对不对？ 哦， 就应该专业一点，是不是？来，德语包起来， 党可深。那其实我知道，对于很多的喜欢博物的游客来讲啊，嗯，刚入门级的人是很尴尬的阶段。比如说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说他们去观鸟，尤其是像亚洲比较大的雨林就是马来西亚了，然后呢亚马孙雨林是整个全世界原始的雨林而动物多样性最好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他说当向导说哎快听这个声音是什么什么鸟飞过，他们抬起头来拿这个照相机对焦，然后发现什么也没有，这是很尴尬的阶段。所以呢对于游客来说，有机会看到更多的动物或者植物，有机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是谁， 嗯， 这个过程特别的重要。 而且就是跟河轮去亚马逊雨林玩的时候呢，它其实的这种深度性是其他一种任何一种旅行方式也是难以替代的。因为一般如果我们去雨林可以选择住在岸上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住一晚， 嗯， 或者只玩2天，这个时间其实很短的。但是如果我们住在船上，我们有至少3晚最多4晚的时间来旅行，然后我们会，对，我个人的亲身的体验就是，我第一天的时候我可能看到鸟的这个反应速度并不快，但是我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快的看到这只鸟， 变为加苍蝇， 对，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能力提升了，其实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 太好了，那么我们也要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潮流梦工厂的最后的一个时段啊。刚刚看过了一些玩法之后，我们下面时间要看看这个河轮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了， 嗯， 我们要马上锁定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及微博和易直播锁定活力982，来看看一会儿的我们这样的海豚号河轮来自于亚马逊丛林当中会有一种怎样的神奇体验。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成长，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在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啊，我们的旅行单元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您热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了。听着这样的来自于印加的音乐，我们肯定能够来漫步一下这个秘鲁啊，能够深入一下秘鲁东部这样的一个亚马孙丛林当中啊，河流当中啊，去感受一下这种内河的游轮是什么样子的喽。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比较舒适的穿行亚马孙雨林。 哎，对。 那穿行的方式呢是什么？ 就是很简单，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海豚号的游船啊，这个游轮，内河的游轮， 内河游轮。 刚刚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啊，去认识了这样的一个游轮，也通过了我们的二位嘉宾啊，他们的介绍呢，了解了这样的一种这个亚马孙河流丛林当中的一种河轮体验的方式跟相关的活动。 对， 那么下面的时间啊，咱们就要更深入这个船舱内部。 我想知道多舒服，快让我看看。 哎，我们现在刚刚其实那个咱们的这个我们的嘉宾啊，志伟， 对， 我们的阿哥刚刚也是提到了这个一号船跟二号船特别的环保啊，这拿草这个搭的这个顶儿，还有三号船呢，是吧？这三号船呢长这样，咱们来可以看一下哈。这三号船呢看上去还挺现代的。 对，三号船是整个海豚河轮当中最新最现代，也是目前整个亚马孙地区最大的一艘船。 那这船说最大了，咱们这么多看上去肉眼可见哈，也没大哪儿去，因为它说实话毕竟是内河，不会说非常非常巨大。 对， 但是越小的越精致。而它这个房间大概有多少间啊？ 是这样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亚马孙河它是内河嘛，它吃水有一定限制，所以船体不会特别大， 不是那种万吨巨轮啊。 没错没错没错，那样的话玩也其实也玩不好了。像我这个海豚公司三艘船嘛，一号船它是非常非常私密性的，整个这一艘船只有4个房间， 嗯， 2层，第一层有2个房间，它的房间面积差不多是40到45平米，它在自己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独自的阳台，在这个阳台上1层的2个房间是有2个露天的雅库奇的，有一个就是这个冲浪浴，是整个亚马孙流域当中最豪华的舱房。 哇！ 然后2层的房间呢，跟1层房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阳台上没有这个冲浪浴，其他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一号船这4间房是整个地区最私密私密性最好的这么一个住宿的体验， 也就是比较奢华的一种体验。 对对对，然后2号船呢一共是有14个房间，房间面积差不多也是在30到35平米之间。 哦，船明显大很多哈。 对对，要大很多。是在1层和2层是客房所在地，然后在船头的位置呢，左右两侧都是会有2个面积稍微大一的房间，因为它的观景角度会达到90度。 其他房间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个船头的那个湖面，就是这一面，这是二号船，一共14个房间，然后三号船总共有21个房间，这21个房间当中呢，在二层的船头有一间房是这个主人套房，它占据了整个船头，是一个180度的巨型的一个观景的落地窗， 哇， 这是整个亚马逊流域当中最大最豪华的一间房。他的而且他房间的浴室里是有浴缸的，然后其他的就是浴室里是这个淋浴， 淋浴， 对对，他的这个享受性是很不一样的。 哎呦，这个好，这个好，那我想问问看，这价格可就贵了点儿吧？ 其实还好了，像这个三号船，像今年的价格是从每人每晚$800起， 每人每晚$800， 对， 比我想象的 不对啊，我预期不是这样的。 对啊，我觉得 对啊，我不对吧？ 我以为都这么豪华的话，每人每晚$800，要是两个人拼一个房间的话，也这价？ 不是，是每个人这个费用 是两人分的， 是按人算的，按人算的， 哦、 不是按间算的。 两位客人共同入住一间仓房、 哦， 那我一个人入住还要补差价，是不是？ 没错， 必然 没错，要补差价， 对对对， 而且 他是1600呗，就基本上， 而这是每晚哈，如果是三晚的话要乘以3，如果4晚的话乘以4，而且根据房型的不同，它这个价格也有变化。 那我们还得再问了，对吧？那你这光住这个客房那是一方面，你们还带那么多的这又探索， 那些探索要单付费吗？还是包 所有的都是包含在内的？ 所有的都是包含， 对呀、 啊， 所有都包含在内的，餐也是含在内的。其实相当于我们付的这个费用呢，是包含了，是不是不贵？ 你看， 呀，便宜房子呀。 可以啊， 是吧？ 欢迎， 我们都是姐妹。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 我 咱们抵达这个雨林之后呢，就是所有的服务都是由荷伦来提供的， 接 机、送 机都是含的， 对， 酒水也是含的。 从利马直接接过去吗？ 是这样，咱们从利马坐飞机飞到雨林城市伊基托斯，到了机场之后。然后由荷伦公司来开始接、4天或5天的行程，然后再送回机场，游览结束。 哦，哎，这个我觉得有点像这种亚马逊， 你怎么是含糊 的这个一键啊全包的感觉，像是 对 对, 对、 嗯， 没错， 这还挺好的一种，就是你起码省心。 对， 当然我会认为啊，你都到了南美了，肯定不止着去了一个地儿，这不是5天4晚算长的吗？比如你可以来一个4天3晚的，在家。上，比如你可以去马丘比丘啊，你再去纳斯卡呀、啊，再去到旁边玻利维亚呀、啊，去基里开河湖啊、什么的哈、再感受一下其他的这种的感，这个周边的这种感觉。那你加在一块儿，10天，甚至更长一点，你要再去到巴西、阿根廷15天，我觉得才够完美。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当然，我觉得咱们今天先光聊这个河轮嘛，对吧？那这样的一种条件。我觉得已经非常能够让我们满意了。对于这个价格来讲的话，那再来看看下面几张图片吧。刚刚既然是三号船是最现代的，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一期的图片都是三号船的吗？还是 我们可以看 来看看呀啊，看看啊，先看这个就是在大泳池，在甲板上面的泳池，这个 啊，这个是三号船的这个位于顶层的这个泳池， 这三号船的泳池， 三号船的泳池， 这个。能够容纳多大一个面积的泳池啊？就是好像看上去不是很深很大。 它不是很深，它主要并不是用来游泳的，其实相当于是 冲浪 浴，对对对， 那样的。 来，继续来看啊，我看还有健身房呢。 对， 哇， 二号船和三号船都会有健身房， 合景房。 这个是三号船的健身房， 二号船的比这个 稍微小 一 点。 当然这只是一个角落哈，能看到椭圆仪跟跑步机，旁边还有别的设备是吧？ 这个在健身房里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在它对面我们有专门做 SPA 的地方。 哦，来看看 SPA 啊，在这个环境之下，你说你来一个 SPA， 对， 旁边 特别享受， 听着这个最最原始的这个动物们的声音啊，呼吸这样的空气。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来一次 SPA， 我觉得就是身心的完美享受。 而且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落地窗，每一个房间都是这种设施，所以说很多人在不下船的情况下，他选择不下船，就在房间里待着，他也可以欣赏到这个河两岸的这个风光。 哦，这 对，我还想就 SPA 再提一点，因为刚好看见了这张照片，就是船上所用到的所有的洗浴设施，比如说沐浴液，还有 SPA 要设计要的精油，全部都是纯天然的，采用亚马逊当地的植物制造出来的。这样的话也是既继承了环保，然后也是 对当地的一些动植物植物资源做了一个推广。 嗯， 然后这些船上的这些洗漱用品应该也是可以带走并且进行购买。 像这个一号船呢，在每个房间的浴室里都会放这种小瓶装的这种身体乳啊，包括沐浴液或者洗发露，这个大家是可以带走的。 可以带走， 对， 嗯，太好了。就是 SPA 这个环节，包括我们再往后看看这个公共区域啊，看看公共区域，这是一个餐厅啊，休息区。 对， 这休息区是多功能的一个区域吗？ 这个是三号船的多功能厅，因为刚才在最开始主持人也提到了，在船上我们会有哪些活动，除了登陆啊，在这个冲锋艇上巡游这个河道以外，我们在船上还会由自然学家来准备丰富多样的这个主题性的讲座 小课程。 对，比如说认识一下雨林的各种各样的生物啊，认识一下雨林各种各样的这种水果呀，我们会在这个就是多功能厅里讲。然后平常比如说大家想喝一杯鸡尾酒，或者是想喝一杯啤酒，喝杯咖啡，也可以到三层来，跟朋友聊天都可以。 然后这里的顶头那块就是一片酒吧。 对，是酒吧所在的位置。 哎，这酒吧特别像五星酒店的感觉。 这是艘船就是一个五星级的设施。 对吧， 对， 你看就是设施，就是你不会想象为就是一个在雨林里面的感觉，明明就是在一个五星酒店里面的感觉啊，一应俱全。再来看下边的一张图片，就是在客房的洗手间是吗？ 对， 还是在 SPA 的洗手间的部分。 这个是客房的浴室。 客房的浴室， 对，就是我们每个客房的浴室，就是标准的，就是基础房型的浴室，它都是这个样子的。 哎，苗山，你快看，你能够知道这是在就是船里。你要比咱们要是坐的什么大的游轮，那种浴室都是很 大，游轮也没有这么大浴室啊， 也没有这么大的浴室，这就跟你的五星酒店是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一种浴室状态， 就是一个移动的五星级酒店。 对对对， 像在浴室里，这个吹风机啊、熨衣板啊都会给大家提供，而且我们每天会就是及时的补充这个过滤后的这个纯净水饮用水。 嗯， 这个房间会影响我出去猎游的心情，我可能不太想出去。 在房间里边拍着是吗？ 对，我觉得有点亏。 $800一想是吧，这一晚上哈。 不是，我觉得我出去了亏，但是不出去也亏。 对呀，你说你来就来 了，猎游可能更贵呢，其实 就有这个条件，你都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肯定体验还是要综合更加多元一些的，对吧？ 我还没去，或者是还没有计划去，为什么现在纠结什么？ 我觉得真的不用纠结，给你计划计划，下一站的话就别去德国了啊， 来玉林吧。 对，去雨林走一遭是不是？ 好。 雨林能看到什么？刚刚你说猎游啊，是吧的？我们马上要看看动物了哈。 好， 今天我们就这个活生生的动物在场，在那儿。对，动物的一个模型。 这树懒吗？ 树懒，树懒。 这是那个哈？ 对，它是1:1这么大的吗？还是怎样？ 啊，没有没有，它就是 稍微大了一点。 会还好，稍微大一点。 就树懒会比它稍微小一点点。 对，稍微小一点点。 哦，那好，我们看看其他的野生动物哈。这个就是什么猴啊，看上去好灵巧。 这个是亚马孙雨林当地特别这个 Squirrel Monkey。 对， 嗯，很 这个是在这个南美洲发现的一种新的这个猴种，一个物种。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近看到它，真的吗？ 可以，因为是这样的，猴子它是跳来跳去的，它有时候会跳到就是离咱们行进路线不远的这个树上，然后如果你抓拍到的话，那离你是很近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在岸边的时候，在行游的时候，在猎游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野生动物。 对， 就很常见的。 很常见，像如果我们坐着船的话，有时候我们船会开的比较靠岸，然后靠岸边比较近的时候，我们会在那儿等，然后等动物出来。 然后徒步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几率看见这些动物， 就是反正我们有时间嘛， 对 吧？ 对， 酒店也等着我们，对吧？这得劲儿看吧，那就一天把自己扔在雨林里边，就慢慢的去体验一下，特别的好。那你看看这张图片，就是雨林徒步的样子，是这样子的。 嗯哼， 这种大树，我就觉得就是到了阿凡达那个星球，潘多拉星球的 感觉， 特别像，就像神树一样哈。那左边那就是向导是吗？ 对， 他在跟你讲了这个树怎么一个情况啊，包括树根多少年。 像在这个徒步的时候呢，一般是会有至少两名向导来陪伴，一名是船上的这个讲英文的自然向导，另外还有这个就是咱们在徒步的这个雨林当地生活的一个人，他会来开路，保证我们行进的这条路是安全的。 还要现开路啊？ 因为就是 现开路。 基本上我们可以选择的登陆点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但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季节性河道改变啊，或者是这个水量改变啊，我们不能 每次都登陆同一个地点，但是我们所登陆的地点都是我们实际掌握实际情况的。然后自然向导他的工作是给大家讲解我们沿途看到的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那另外那个就是开路的那个当地本地人呢，他的职能就是来发现更多的动物，然后让大家看， 嗯， 因为他们的这个亲力眼顺风耳这个能力是了不得的。 人工费贵呀， 人工费， 对吧？ 所以不能在 这里边的， 不能在船上待着，得下去， 得下去啊，对吧？要不然你就错过了这一切精彩的东西了。 对，而且你知道这种旅游的方式最新鲜的地方是你每一次去可能看到的动物都不一样， 嗯， 没错， 对吧？也很随机。他也不可能像你那么听话，你想看到什么他就能出现。但是、但是我们的向导应该会知道哪一个区域可能会比较集中看到什么动物的几率很高。 对，尤其是树懒。 嗯，是吗？ 尤其是树懒，因为是这样的，树懒呢，它的生活习性就是，如果是在一个树枝上待着的话，它可能除非有生理需求，它才可能会下树。然后基本上是一周，它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它就不会挪地儿。所以说，基本上可以就是猜测出来，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会看到什么。那我们的自然向导就会更努力的去找这些动物，然后让大家看到。但是我们在找的过程当中，不会惊扰这个动物天然的这种栖息状态，不能是为了让看到而去想办法把它引出来。但是我们所做的呢，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希望客人看到一些鸟，那自然向导他会做什么呢？第一，就是学这种鸟它交配的时候，就是吸引这个异性的时候发出的这种叫声，或者是来模仿这种鸟的天敌。就用这种就天然的方法把它引出来，而不是用一种就是人为的破坏动物栖息状态这种方法。 我想这叫每一位向导啊都是口技演员， 身怀绝技， 真是， 因为他们是雨林的一部分， 对 对吧？他们从小生活在这儿，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也是他的家嘛。 是， 嗯， 是的。 曾经有一次我在文莱也是坐一个小船， 哇，你看看， 也有一个向导说啊，你们看这个那个猴子的鼻子特别的巨大，那个猴，他们说啊那儿有。结果我们这一船人啊啥也没看见就过去了。我们说这个在哪儿呢？他们这个向导他们太敏感， 当然他们一听声就知道， 对，那什么方位，然后他你得朝我这个方向去看，全是树杈子呀，哪有猴啊， 全是树杈子。 对，那当然也能看见这个，来看看啊，有点吓人，说危险吗？ 不危险， 不危险。 对，他这些动物都是在最原始的这种栖息状态，如果我们人为不去惊扰它的话，它是不会主动来就是接近人类的。 嗯，所以说这种体验的话，这也是向导帮着我们去拿着这个蛇，你可以去看 啊。不一定，对，就是如果是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呢，这个蛇它其实是自己在那边休息或者干嘛的，就是会指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这种黄金大蟒。 对 啊， 记得当时看的蛇可能有这么粗。 哎呀， 哇，黄金大蟒， 想 就是那个 Britney Spears， 他有时候拍 MV 会挂在脖子上，就是那个， 是挺吓人的呀，这个东西， 但是很漂亮。 我对这个浑身凉凉的这些东西，冷血动物我都听听就够了。 所以送你一首凉凉是吧？送你一首歌，凉凉。那像这种动物这么多，咱们肯定在行程当中是事先有个规划的呢，还是说走哪儿算哪儿，碰哪儿碰着什么是什么呢？ 行程是会有一个基本的规划，就是航线因为是制定好的，然后在这个航线每天上午下午或者早晨我们计划做什么样的活动，这个都是有规划的。 嗯， 除非是因为一些实际的天气原因不能够在计划的地点登陆或者是坐船，那我们会可以改一下航道，但是基本上是都提前设定好的。 嗯， 也是保证一个安全性。 嗯， 而且当地人毕竟他们对于这个区域已经这么熟悉的话， 对， 我觉得对于今天能看到什么东西，明天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物，他们可能心中是有数的。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是回归到自然嘛，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当地人他的想法就是，我来到了亚马逊雨林，然后我今天不管看到的是粉海豚，还是看到的金刚鹦鹉，还是看到的三指树懒，我所看到的都是这个，他们叫 Madre Tierra， 就是 Mother Earth，就是大地母亲给我的一种馈赠。所以说我今天看到的动物都是我的运气，所以我要感恩。他们并不期待我今天一定要看到什么，而是我看到的东西都是我应该看到的。 对， 他们心态非常好。 哎呦，这他们没有把说我们把人这个姿态放得很高， 他们就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碰到什么，能够看到什么，这是上天赐予他们的一种幸运。 对 对，这是很好， 这是一种心态。其实就像以前很多人登山一样，很多人就是在登山的时候打着旗号是我要征服它。其实很多真正热爱登山这项运动人都会说，我们不是去征服，我们想让这座山接受我 啊。 其实是一样的心态。我去看这个雨林的时候，看到什么动物，就我希望它能接受我，让我看到，而不是说我要怎么怎么样。 对，所有就是说我们要征服自然啊，这种说法就有点幼稚。 有的时候旅游走的地方越多，会发现自己的渺小，这也就是原因所在。哎，我们想知道 越来越小是吧？ 对，特别 回归十八岁了， 只要不吃半斤肉，其实还挺小的。好，我们想知道一下，肯定如果有一些游客朋友、听众朋友想报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要通过我们的中青旅耀月，可以有一些便捷。因为直接订船票的话，首先无论是语言还是船期啊，查询船期也不是那么容易，还有一点复杂。 对，就是一个是您刚才说过的，就是涉及到语言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也是刚才也提到过，就是一般就是我们河轮的行程都会搭配上秘鲁或者说南美洲其他的国家的行程，因为毕竟飞一趟的时间很长， 对， 然后也很疲劳， 20多个小时，对吧？ 对， 不容易的。 我们的游览时间还是基本上都会维持在10天或者10天以上，对，这样的一个周期。如果是对于时间比较少、假期比较短的客人，我们可能就建议他在秘鲁一地，就是坐坐河轮去看一下马丘比丘，或者说再往南去看一下迪卡卡湖，就这样一个比较短的行程。但是你可以玩再把秘鲁一地玩得非常深度。如果您时间再稍微长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建议您连上南美洲其他的2个国家、3个国家一趟这样下来。您要是就是找到我们的话，就这样一个是语言不是很通，再有一个是国内的信息还不是十分对称。您找到我们的话，我们会给您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就包括比如说什么地方是雨季啊，什么地方有临时有一些活动，可能会您去了，如果刚好赶上了参观不了这个景点又很遗憾，就是我们可能作为一个信息终端，可以带给您更好的这样一种体验，也为您节省很多时间。 这就是一个整合的这种打包 专业的资源的整合。 对，不能说我们去那儿一趟专为就做一个河轮，这说实话不是很现实啊。 对， 所以说我们能够把它综合起来玩一个更加完美的假期。刚刚我们还，既然刚刚这个志伟也提到这个钓食人鱼，我们有一张图片，就真的是这么钓法是吧？ 这食人鱼啊， 这食人鱼 就是我们会拿木棍然后缠上线，就最原始的手工方法来钓。 它那个牙那么尖利，不会把那个棍儿什么都咬断，咔咔咔咔。 不会，这个食人鱼它是只吃就是有血腥的、有血腥味的东西的。如果是没有血流出来的，它是不感兴趣的。 哎、五行缺肉，对。所以他就只能吃带肉的， 跟我一样。 是啊， 因为它看上去挺漂亮的， 它看上去很漂亮、 哦、那个红色可能比现在我们照片里看上去的还要再更鲜艳、 哦、 往往就是这样，就它越长得越鲜艳的玩意儿可能越危险，包括花儿、植物都是长得越奇怪的越鲜艳的东西， 所以越糙气的越安全，是不是？ 有可能，对，所以你这样最安全。 他其实钓食人鱼， 一口老血喷出去，赶紧的。 我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啊，我们是怎样这个发生一场一起命案。然后另外还有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叫做左右巡航哦，每周一晚上的旅行单元，今天是怎么一个玩法。耀月呢带着我们去邀约了一把这个亚马孙丛林当中的河轮啊，海豚号的河轮，什么样的一个玩法。刚刚我们也提到过了一些个舱内的样子，其实啊，这个设施我们真的不用担心，体验这么丰富，价格我们也了解到了，那我们还是挺关心这个餐食的情况。 哦，快快快， 没有 吃的东西啊， 哎，没有图片。 好吧，那二位介绍一下， 能 说说 描述了， 因为我怕看图以后会太饿，因为这个点钟马上就要到7点钟了哈，会太饿了。 对， 来说说看吧， 餐食真的是。真的是太好吃了，因为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吃，然后对吃特别挑，然后我觉得我去了5次雨林，然后都是秘鲁不同地方的雨林，然后真的如果说吃的话，也就是海豚号河轮的这个船上的餐食征服我了。我们在船上所吃到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取材于雨林本地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在船上吃到一种就是世界上可以称它为活化石的一种鱼，它叫亚马孙巨骨舌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鱼，体积非常大，它是淡水鱼。就因为国内有很多人他不吃这个海鱼，他只吃淡水鱼，那我们在亚马孙雨林就是在船上会供应这种，它叫巴伊切亚马孙淡水河鱼，非常香，非常嫩，这个是会体验， 没有土腥味是吧？ 一点腥味都没有。 哎， 然后呢，在船上我们会喝到很多这个原生于亚马孙雨林的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水果的果汁， 汁 对、嗯，在船上我们会有一堂课是认知这个雨林的水果。 我第一次见，就是还是植物形态的可可豆，就是在船上，嗯、真的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向导会说富含维生素 C， 这个富含维生素 C， 言外之意就是这东西特别酸， 特别酸， 但是非常好喝。比如说有一种果子叫 Gogona。然后它其实是有这个抗癌功效的，就它雨林里很多水果是只能在当地喝，如果把它带出来的，比如说把果实带出来的话，它其实会很快很容易就腐烂变质掉、 哦、 所以说在船上有很多这种养生的食物是可以吃到的。 你看这是很神奇啊，也没有能弄点什么果汁泡着玛卡来开始上火， 你这个是 limited collection， 对，是限量版啊。当然也会有这个在秘鲁会很常见，像是 chicha， 还有像是印加可乐哈、啊， 嗯， 都会有。 对对对，而且我们三艘船呢，在吃饭的时候会供应葡萄酒。像一号船呢，这个是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会给大家供应葡萄酒，是这个秘鲁本地本国的葡萄酒，也是不错的。嗯、然后二号船和三号船在晚餐的时候是会给大家供应葡萄酒的。 有没有 pisco？ 会有 pisco sour，、嗯、这个也是含在这个 必须得要有。 这个非常好， 当地的特色嘛、 嗯， 对， 嗯， 哎，所以说你看啊，这个餐食的方面，这是一些特色餐。那日常话，我们不可能天天吃这些玩意儿吧？那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就餐形式？是自助呢，还是说我们单点呢，还是怎样的？ 是这样，早餐是自助， 嗯， 然后午餐和晚餐都是三到四，会有前菜、主菜和甜点。主菜和这个午餐和晚餐是这种套餐的形式。 嗯， 如果是有咱们中国客人上船的话，比如说通过邀约这边报名，有一些贵宾上船的话，我们是可以有一些餐食上的这种 定制。 对，就比如说更符合中国味的一些食物，我们是可以单独准备的。 啊，啊调整菜单、 哎，我可以用性命担保啊！这个在秘鲁你能吃到非常非常好吃的中餐。因为当地的华人特别的多，尤其在利马有特别多的一条整一条街的这个中餐馆，特别好吃，甚至很多时候我发现比在这个美国呀，在这个其他一些国家，这个中餐就更正宗一些。 嗯，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两分钟时间吧，给我们来做一些相关的出行的提示，包括应该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比如服装的准备， 嗯， 有没有需要带什么清凉油啊、清凉水啊这种玩意儿？ 对，还有什么季节特别适合去？ 对。嗯，给我们做些指导吧。 旅行季节的话呢，每年五月到十月是雨林的枯水期，它的水位会比较低，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是丰水期。但是对于去亚马孙雨林坐河轮来说，全年都是可以的。 嗯、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要到雨林的话，一定要注意防蚊防晒。防蚊的话，我们可以提前吃维生素 B 二，然后也可以就是在雨林游览过程当中及时的喷这个防蚊的这些喷剂。而且穿衣服一定要穿长衣长裤。 嗯、 我们在船上会给大家免费提供作用的雨靴。就是在登陆的时候我们会穿靴子、 嗯、 我们会提前跟大家来采集这个鞋码， 跳泥坑不用担心啊，像朱佩奇同款。嗯， 然后在雨林的着装上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尽量带多层不同就适应不同温度的衣服，因为它早晚温差会比较大、 嗯、 就也不光是亚马逊这一块，就包括整个秘鲁都是、嗯、包括马丘比丘，就是如果您穿一些比较好穿脱的衣服，可能会更加适应当地的气温。 嗯， 对，当然如果说你再提醒一下啊，因为如果他客人们不光是体验河轮，可能还要去其他地方，像是马丘比丘啊，像是库斯科啊，那它毕竟是高原的地方，可能啊3000多这个高度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适。嗯，大家可以尝试当地，反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们当地用这个一种我们不能说的叶子、 嗯、 啊，去 嚼它， 去嚼它，对， 说泡成茶， 对，或者茶、 嗯， 茶可以带回来没有问题。 嗯， 另外还有就是他们当地特别好吃的鼻涕果， 嗯 啊，这种黄颜色的鼻涕果， 对，上次分享的图片， 对对对，特别的甘甜， 嗯， 一下就可以就是让我们就 激活整个的这种 所有细胞 状态。 对 对对。 首先，它处于这个地理位置离我们之远，就能知道它无论是动物的多样性，还是景色的变化，还有各种植物，都跟我们生活的环境差别很大。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带上孩子来一场亲子游，让这孩子们在认识更多植物动物的时候，不光是在书本上，可以从食物上看到认识他们。 啊、哦，我以为要还要从节目中认识他们。 对，认识了才能保护他们，对不对？ 哎、对对对。 好， 老山，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收听和收看，稍后将会是活力明语节课，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